歌手张杰在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虽然上的是四川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但是他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仍然非常浓厚。在学校期间，他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成都的一家酒吧里边唱歌，一方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挣点学杂费零用钱，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练习自己的唱功来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听到来自张杰《你在哪里》。 不是说我还有你，但我的坚持换来你的背弃，爱凭空消失，推翻明天隐匿过去，又怎么相信承诺也会有嫌弃？寂寞太透明，痛楚却无心，这一颗心再也没人认领。我要逃离这个你所在的城市，可是我的心早已被你注明。你会在哪里，我也回不去，回忆遍地都是触目伤心，都是你。 察言观色，本来的我呢？ 双眼总潮湿，再是你的孩子，盼谁来讲故事，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此微笑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也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寂寞的直觉，错误的定位。表情大多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知道吗？林俊杰是新加坡成功立足世界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性歌手之一，得益于双语双文化的成长背景，他能够自如地在作品当中将其对于个人对于社会风貌的感知与思考融会贯通，从而引发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听众的情感共鸣。因此呢，他的创作也超越了大众的娱乐，提升为传达社会公益讯息的渠道。比如说汶川地震期间的励志歌曲《爱与希望》就是他的创作。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突然》。 吃饭吃到睡了，我开车开到傻了，我看书看到腻了，开始怀疑我怎么了。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忘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而分手了，舍不得不舍得散了，我是你的我是我的爱的，我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说了，原来我想着撑到哪了，原来我不爱了。饭吃到睡了，我开车开到傻了， 我看书看到腻了，开始怀疑我怎么了， 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忘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都分手了，舍不得不舍得散了，原来我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说了， 原来我撑着撑到麻了，原来我不爱了。喝了它，喝了它，

早也已干，落落叶叶将心照，风一飘云一摇，想万万里路怎样，一破晓风尽了，阳光烁烁将心照，静悄悄艳阳好，人海万里共相邀。站在人海中一过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我浅浅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落落叶叶将心照，风一飘云一摇，想万万里路怎绕，一破晓风尽了，阳光烁烁将心照，静悄悄艳阳好，人海万里共相邀。站在人海中一过街道，我的心事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我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听这首歌的时候要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的作家王小波的一段话，他说，学习文史知识目的是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是生活在从过去到现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的，学习科学知识的目的是在于知心，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未来，他生活在从现在到广阔无限的未来当中。那么假如你什么都不学呢，那你就只能够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圈子里边，狭窄的。听到蔡健雅《化学实验》。 爱一个人像个化学实验，要先懂得分类，懂它的优缺点，然后随机应变。爱一个人 不管晴或雨天，热忱迅速要练，也真是个考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爱你还有更多盲点，再给我一点时间，去关注多一些。 歌手许巍在音乐的道路上经历了坎坷。1994年底，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北京来寻求机会的时候，他的音乐才华是备受圈内人的瞩目。之后就签约了，推出来了专辑，并且获奖无数。他的作品《两天》的歌词还被文学专家选进了中国当代诗歌文选当中。哎，一起听到许巍的《彩云之歌》。 伫立在群山之间，春天里寂静的山顶。仰望纯净的天空，相伴在美丽山水间，相伴着我们的喜悦，倾听千古的寂静。静默地望着雪山，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当微风掠过这山谷，我是否至此在群山沉默的怀里，我是山之子。当太阳普照这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

separate. Do you really understand that? You just have to face the fact. It's a bad day, but it's just another day. Anything can happen today. 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我们在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而大多数人不需要再见，因为只是路过。放手就是我们给彼此最好的纪念了。给你听到那英的大方。

寸，阴影三寸。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痛，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阴影三寸，我们都来听哟。 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玩得的快乐，把她变得美美很扰我，要你是闹你的，我身体都还没热，也还都成喝够了再说。好多人盯着看，是否的野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快就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出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首歌都一样，酒精也该沸腾燃烧吧，把音乐拆过着，我还没想到对策，把它变得美美累不累，好多人盯着看，是否的野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就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钱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 朴实无华，他与生俱来的音色里边融合了王菲的率性和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还有范晓萱的甜美纯粹，许茹芸的纯净美好，而他的声音当中是汲取了这些的精华。听到周慧笑着唱歌，我看 我总是在你沉默的时候听见你心里的忧伤，你的回忆留在昏暗的走廊，靠着轻声的回声取暖。我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那些曾经美好的早已消沉，就让它去吧，该去的地方。 舍不得忘。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被爱上的能不能一来不长，我把深情留在脸庞。我只想看着你，我有一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那些曾经美好的在收场，就让它去吧，该去的地方。可知道记忆总是不爱上，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被爱上的能不能用来品尝，我把深情留在眼眶。只想看着你，会有一天你会看我，像我看你一样。你可知道记忆总是比我还长，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被爱上的能不能用来补偿，我把深情留在眼眶。我只想看着你，会有一天你会看我，像我看你一 是是而非， 还来不及决定，越回忆却定不是成。误会是执着的错，什么目的对已无所谓。 看见你看不见黑白是非，闭起眼睛也会转秋水。 就因为不忙不爱，所以不爱无悔，不能不觉。如果那不是你， 场偶遇，只能坚持成为一对，命运中有支配，还是谁的心中有悲，有爱的体会就失去智慧，已无所谓。看见你看不见黑白是非，闭起眼睛也会望穿秋水，只因为不忙不爱，所以不爱无归，不留不追。好在前往回味，不管面对面背对背，不问东西南北，谁就让谁包围，可谓前往回归，何必要跟良心作对，如果不是你又是谁。 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敢把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脸上的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卷着你卷起来，让梦醒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我剪不碎旧日的动人情怀，出来我的无奈。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